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这周的节目我们将会开启时间轴，去细数历史上举办过的历届冬奥会。历史上的第一届冬奥会开始于1924年1月25号到2月5号，一共进行了12天，比赛地点在法国夏蒙尼，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次比赛。比赛一共设有16个小项，在当年这次运动会呢并不叫做冬奥会，而被叫做1924年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。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项目是速度滑冰，它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冬季运动之一。早在1893年第一届速度滑冰世锦赛就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正式开赛，因此冬奥会历史首金的重任就落在了速度滑冰这个项目上。1924年的速度滑冰比赛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赛差别不大，而在当年的冰壶赛场上却有着不一样的景象。运动员们使用的扫冰器材有点像是家用的扫把，和现代的冰壶刷有着很大的区别。只有3支队伍参加了这一年的比赛，英国队获得了冠军。由于参赛队伍过少，1924年冬奥会之后，冰壶运动长时间被排除在奥运会大家庭之外，一直到1998年才重新回到了奥运会。还有一个项目在1924年冬奥会之后同样也退出了奥运舞台，它的名字叫做军事巡逻。这是从战争当中演变而来的比赛项目，在30公里的滑雪过程当中还要进行射击。在参赛的6支队伍当中，瑞士队最终夺冠。军事巡逻亮相冬奥会的36年之后，1960年冬奥会，一项与它颇为相似的运动才重新出现在冬奥会当中，那就是冬季两项。在这届冬奥会上还出现了奥运会历史上著名的乌龙事件之一。1974年，86岁高龄的豪根得到了自己在50年前本应该拿到的一枚奥运会铜牌，因为在1924年冬奥会跳台滑雪比赛当中，挪威队员包揽了前三，美国队的豪根排名第4。夏蒙尼冬奥会结束半个世纪之后，一位挪威历史学家在研究史料时发现，获得第3名的挪威队员豪格得分计算有误，他的实际得分比第4名的美国选手豪根低了0.098分。国际奥委会随即对名次做出了修改，这枚奖牌才真正的物归原主。1924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，让国际奥委会对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增强了信心。即使在此之前，对于冬季奥运会的举行，国际奥委会内部争议不断，很多人认为古代奥运会当中并没有冬季运动，所以举办冬奥会并不合适。当时有一个人力排众议，他就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、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。在他的竭力劝说之下，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在1924年初举行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。2年之后，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这次比赛是历史上第一届冬季奥运会。如今的夏蒙尼是什么样的？还有当年举办冬奥会时的气息吗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一块儿去探寻这座滑雪小镇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